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夜深人静了，听点好歌也是很有必要的嘛。欢迎你在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特别有品味的选择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同步音频视频收听收看我们的十点大陆机。大家好，我是周准啊。周末很快就来了啊，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我今天的嗓子非常的敏感，因为身边很多的朋友同事都不约而同的咳嗽、打喷嚏、发烧啊。也作为一个有爱的节目呢，提醒各位所有的朋友们啊，特别是生活在一年四季的城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戴口罩，就像我现在这样戴口罩。那今天晚上我们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屏幕，如果你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我的节目的话，就是属于你周末正确的打开方式。这18年的第一个周末，其实我们可以通花椒啊看到我的直播。那其实在花椒的朋友就是用一种看花椒各种各样风格的表演来度过周末，对吗？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来说一说你的周末最爽的度过方式。还有就是新浪微博，你可以搜索周大准。今天我的嗓子不是很舒适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凑合听啊。当然了，也希望你们多多说一说你们最舒适的周末的度过方式。抛砖引玉，我先来说我最舒适的周末度过方式。哇，好大呀，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在一个有海的地方啊，在一个海边或者在一个海中央。哇，这个想法太棒了啊。有一帮的听友或者喜欢音乐的人，我们一起在海中有一个 live 的演出，先演出先唱歌，乐队先演出，然后再广播，然后再放烟花。这个是不是太天马行空了？当然我今天的周末度过方式最开心的就是在直播间跟所有的听友一起度过2018年1月5号这一天。同样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边放歌曲边来共同聊聊这个话题。第一首歌呢也是送给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听友，一个同事，他刚刚在电台门口跟我道别。他说我来电台10年了，终于有机会可以过周末了。祝福他和他的家人能够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舒适的周末。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全世界的你们，来自于黄品源先生。听到列车划过我们心头的声音，非常好听的黄品源先生。黄品源先生是水象星座的啊。这首歌叫做寂寞夜快车，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点寂寞或者寂寞的话，听听这首寂寞夜快车，心思会拉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在买火车票回家呀？寂寞夜快车，也许经过一夜的等待，打开家门的是父母温暖如初的脸。 夜快车，同行者不多，轰隆隆，心有点朦胧，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夜尽头，星星多寥落，甜蜜梦已经斑驳，款款双人座，没有你更寂寞。我望

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 希望各位变成更好的人。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甚至是有点弱智的问题，这个弱智打引号，因为我很少上这些直播的软件。我就想问所有正在用花椒的朋友，如果我看到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单独聊天，或者让大家看到我跟他聊天，怎么去实现这样一个过程，请大家帮我一下，谢谢你们所有花椒的朋友，谢谢你们在周末选择活力982看我们的直播啊！我是周准，你们的好朋友。每天的晚上22点到23点钟，你可以把这个收听收看的感觉告诉你身边的好朋友。这是十点大陆机，北京青年广播今年的新节目，是一档非常走心的节目。我觉得你真的是需要好好的了解这个节目，然后呢，听听歌曲，让我们一起共同度过2018年的很多个夜晚。今天我们看到的话题就是属于你正确周末的打开方式。来看看大家不同的留言啊，先来看看微信公众账号这边，可以关注准时答录机。这位朋友叫做王俊啊，王俊说了很多条，他说下雪的周末正确操作。你们那儿下雪了，真羡慕。捂被窝吃早饭，再捂被窝吃中饭，再捂被窝吃晚饭，再捂被窝。总的来说，一定要吃饭捂被窝。不错，你这是一个 recycle， 不停的循环，你这是个 loop 呀，不停的循环。他说再忙也要有梦想嘛，最好还有一点冰啤酒加火锅宵夜就更美了。说的我好饿好饿好饿呀。他说2018年的梦正在追求，至少啤酒已在手中，而且不用冰啊，买回来就好冰的，都不用进冰箱的，这难道是上天的馈赠？其实上天一直在馈赠，只是贪欲遮蔽。干杯，祝2018年能找到自己的自己，祝福你，非常棒的一个朋友，说了这么多话，想必是用心打了这些字啊，谢谢你，也希望你2018年王俊一切顺利。我们这个节目有好多功能，除了陪伴大家，除了非常的有品味和气质之外呢，其实还可以让大家点歌，或者说你可以把你看到的随处敏感的让你觉得心动的甚至是有一点惆怅难过的语言，只要是打动你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这样一个平台来录音，或者复制粘贴到你的手机上，然后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就共同营造一个朋友间的一个非常密闭的小环境，让这个心永远敞开，属于我们的这颗心永远火热。今天我们说最好的周末打开方式，很多朋友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喜欢热闹，就想去热闹的地方，比如说热闹的迪厅、酒吧、饭局，他就不能想就是一个人怎么度过周末呢？有这么一群人，还有一群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特别喜欢一个人待着，宅着在家里看自己的周一到周四不能看的电影，或者说做周一到周四不能做的事情。还有一帮朋友呢，就是喜欢喝酒，氛围很好，打开红酒，一帮人非常的开心，说说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最近的苦恼。我喜欢一个人打开一瓶红酒啊，听着我喜欢的音乐，跟大家一起聊天。其实我多希望直播间也这样，大家非常的放松，希望有一天直播会变成像家里一样舒适。时间过得很快，22点19分14秒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音频视频同步哦，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真诚的好朋友周准。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11点，希望各位感受到青年广播诚意奉献的这档音乐分享节目。接下来这个歌手在2015年绝对是叱咤风云的人，非常的特别，我国台湾省的一个歌手，他呢有一个小小的眼睛，然后他第一张专辑就是我来晚了。他是谁呢？他就是非常有才华的卢广仲。 场，绕过了街角美丽的空旷，是不是你在说谎？也许只有夜来香。 值得被记住的一个声音，只有夜来香，来自于会唱歌的大男孩卢广仲。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正在音频视频同步呈现给您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话题，希望你踊跃的参与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一个片花之后我就告诉你我们今天聊的话题。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夜晚的心情，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嗨，像正在用花椒的朋友，看视频的朋友点头说谢谢你们啊。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单独跟一个听友去聊天，比如说花椒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我要跟这一位朋友回复他的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去回复他呢？我依然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要努力去把这个事情解决。如果可以的话，是可以单独跟大家聊天的啊。你舒适的打开的周末方式，很多人有不同的行业，比如说他是一个书店的员工的话，他最舒服的周末打开方式就是看着那些喜欢读书的朋友在那个有书香气质的角落里，那是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因为我会最近看的一本书叫做松浦弥太郎先生的100个基本，他就是一个 Call Books 的主理人，他会告诉他的员工每一个细节，客人来到这边是需要什么都要提前去想得到。我觉得他们的周末就是能够休息，看到很多忙碌了5天的在城市奔波的人静静的读书的样子，哇，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开心的状况。有的人是服务行业，比如他是一个酒吧歌手，他要在周末的时候拿着他的吉他带着他的乐队到处去赶场，为了他们的理想拼搏。我也曾经有那么一段时光，那真是非常非常快乐的。那几个人心特别的齐，永远都在一起。虽然有时候因为一个节奏、一个音、一个小节、一个和弦、一个处理不是很到位，乐队之间会争吵争吵，但是那种都是为了让这首歌更好听，让大家更容易记住。我们呢，我们的监制、我们的 leader， 还有我们的导播朋友，还有我，还有唐甜甜，都是想让我们这档节目成为大家夜间的一个非常好的陪伴。如果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话，真的希望你告诉身边的好朋友，

沙发后背的部分，你那个屁股根本接触不到沙发的部分，那样是不是很舒适？比如说翘二郎腿啊，双臂交抱在一起啊，是在人间很失礼的。比如说大家看到我在直播，我是这样直播的，哎，你们好，你们在干嘛呢，就非常的失礼，对不对？自然平和，你会无意识的交叉手或脚的人呢，最好将其作为礼貌问题一定要改过来。这些动作或许在很多的地方有很普遍的感觉，但是在有些国家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的，就是不能以偏概全，就要好好的遵守，注意好的坐姿，注意你的眼神，一定要盯着别人的双眼，非常真诚的跟他交流。第82篇叫做，很多朋友会这样哈，就说，哎呀，我没有钱，我没有时间，确实是真的这一段太囧了，是不是经常这样说？我建议你不要把没有钱和没有时间放在嘴上。 Why? 大家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呢？经常会有钱不够时间不够的情况，对吗？但不把这样的话说出口，你再忍不住要说的时候，强行的咽回去，咽回去，这些话无论如何都不该说出口，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和金钱内，推进事物的前进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责任。两者都不够的原因，说不定是在于自己的生活态度。你可以想一想，我是不是有时候会比较懒，我有时候是不是会特别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也不去做努力，我只想改变，但是我只是停留在想的阶段，没有去到那个改变的过程，那一直在想想想啊，2017年过去了，对吧？所以说有的人会，如果归咎为社会的错，世人的错，那你永远都不会有够用的时间和够用的金钱，对吗？再说一条，我们都有迷失的时候，对吗？就是找不到方向，我该怎么办呢？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这个工作昨天我 fire 或者我主动辞掉之后，我明天再干不干吗？我该干嘛呢？我是去后海溜达溜达，还是我自己在屋子里待一天呢？人都有迷失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面临无数的抉择，因此每天都会有困惑和烦恼。你在不知道选什么好的时候，就选择比较艰辛的那条路，记住，比较艰辛的那条路。为什么？因为这样不管是对是错，都会更集中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没有路可选了，你会变得更加慎重，更加仔细的准备，从结果上来说，也会学习到更多更多的东西，更容易获得小区域的成功。相反，如果选择一条轻松的路，你不但没有紧张感，你学的也会很少，得到的也会很少。所以呢，见字如面，今天就是这样了。刚在花椒的朋友问我，刚刚上一首歌是谁唱的，我一共放了三首歌，第一首歌是黄品源的《寂寞夜快车》，第二首歌是卢广仲《只有夜来香》，第三首歌是第三人称。下一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也是在网易云音乐，因为有一阵儿这个微信朋友圈在分享他们听的哪首歌多少多少多少，我看到一个特别文艺的青年人，特别年轻的，他特别的阳光，我特别喜欢这个 style 的年轻人，就这首歌他听了好多好多遍，于是我就放给，如果你是喜欢这类调调音乐的朋友，应该会对唐映枫不是很熟很陌生，对吗？我纷扬的世界送给你们。你纷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到处都是彩色的，还是充满了简单的味道？我希望你们好好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唐映枫，我纷扬的世界。 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这首歌曲是北京粤语录的前几句哈，汪峰的歌。刚刚一首歌是来自于唐映枫的《我纷扬的世界》啊，非常美妙的音乐哈，就是空旷里透着一股哀伤，一股高级的哀伤，忧伤。我忽然想到了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看的这部电影《北京粤语录》，记得是耿乐、吴彦祖、舒淇，我只记住这三个演员。他写了非常多动人的故事和让我们觉得很震颤的一些镜头啊。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的最好的周末就是我去我那个酒吧唱歌，然后唱完歌之后，在我读大学那个城市走到海边，拿一瓶嘉士伯的啤酒，我就坐在海边听大海的风声，那个是我最最最最舒适的海边的生活，也只有短暂的那么那些天。我们老在回味之前的好，之前的好，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现在你的生活，不要老抱怨生活，说哎呀我没有时间，我身体怎么越来越不健康了。2018年要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比如说健身，比如说跑步运动，多交流，多跟同学同事相处联络，多跟家人打电话视频聊天，都会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其实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一个最棒的打开周末的方式，是打开2018年所有的方式，你都可以讲一讲。好音乐一直会送给各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在夜晚与你聊天的真诚的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在很多年之前我也在夜晚出现过的周准。如果你听到了我，看到了我，找到了我，我们真的频率在一条频率上，我们对一下拳头。找到我之后，把这种感觉，如果你也喜欢，你身边的朋友也喜欢这种感觉，谢谢你们告诉他，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可以非常非常舒适的待着。下一首歌再送给你，来自于谢春花同学，借我，借我，借我什么呢？借我一双慧眼，借我一个好的身体，借我永远保持单纯心境的勇气。只要能借出去，我们就能够往前走。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梦中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愁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君看光阴荏苒，借我一样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 掉毛。新的一年希望你能一如既往的对我很好，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礼物给我，情人节不要再送我西兰花了，然后要经常理发，你的头发长得实在是太快了，然后不要穿奇奇怪怪的衣服，只允许穿我给你买的衣服，少听点 hiphop， 那个对身体不太好。我今天拔了一颗智齿，我的牙实在是太疼了，我的嘴也实在是太麻了，我现在一边跟你说这些话一边在流口水，我希望你能珍惜我对你的这份感情。当然2018年，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携手并进，再创辉煌。 我的特别感谢李美丽同学录的这条音频，我会在节目当中经常放给大家，那是一种非常合拍的那种特别令人羡慕的爱情关系哈，他们之间那种非常非常舒适的感觉，希望他们白头到老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准时答录啊，十点答录机，也可以希望各位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这两个节目的名字其实是互通的，找到准时答录机就找到十点答录机，找到十点答录机它就在准时答录机里。明天的节目和后天节目是唐甜甜给各位带来，大家希望继续支持我们的感性女主播。那周一周五是我为你带来的。好多朋友在问准哥，你读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给你们看看，叫做松浦弥太郎的人生信条100个基本，你们可以去网络购买或者去书店购买啊。这位同学叫做韩啊，是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叫做韩，他说科科推荐你的新节目给我，最近都在听，谢谢准哥，愿准哥嗓子早日康复，周末愉快，谢谢，也祝你有一个完美的周末假期。刚那首歌叫做谢春花的借我，其实我们会听到李美丽同学那条跟她男朋友也好或者未来老公也好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男女之间非常熟悉之后说的推心置腹的话。我想问问正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说那种推心置腹的话了？一点都不设防，就比如说十点大陆机真的很好听，就这种类似的话，给你们开玩笑。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少一点点的那种面具，少一点点隐瞒，多一点点真诚。你们想听到怎样的十点大陆机，可以随时在每一个晚上告诉我，我会让它越来越丰满，越来越丰盈。十点大陆机 Plus 就要呈现给你们，或者十点大陆机 10， 十点大陆机等等等等的，我希望它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生活越来越如意。但是有些朋友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做爱情，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来自于艾怡良，非常非常好的女生啊，唱的歌曲，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一点，爱是什么？爱是鼓励，爱是互相的宽容和忍让，爱是有气氛的告诉你进步的空间，爱是一个眼神，一个拥抱，一句信任，一句体贴的问候，和一个无声的惦念，来自于艾怡良。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坦白来说，我不知道爱是什么，爱不爱你，多爱你，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不要与我交谈，不要揣测过头，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认知，如果对你来说不够具有，那么欢迎对爱没有解释，只有一些细微的撩动，例如我只是你的眼神与他不同，我走过你身边的角度与他不同，我开口跟你说 世纪与他不同，我用的词汇艰涩与他不同。 好的音乐会让你在瞬间想起那个跟你关系很近的人，我就会想起一个跟我关系很近的朋友，他就是这样一种就特别独特的存在着，就是每当他出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就是我大学的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他就是独一无二吸引我目光的那个人。如果你现在正有这个人吸引到你，要告诉他不要放在心里。 我爱你，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不要与我交谈，揣测过头。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认知，如果对你来说不够隽永，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闹钟，这里对爱没有解释，只有一些虚伪的。 27分59秒钟，谢谢各位收听收看今晚的十点打路机，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谢谢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路机的好朋友，谢谢新浪微博的朋友们，希望你有一个非常黄金的周末，在2018年第一个周末的夜晚，1月5号，明天是唐甜甜为各位带来的十点打路机，一定要支持这位女生，感性漂亮的女生。接下来就是我们听众的留言了，明天再见，祝你有一个好梦，晚安。 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为准子打 call， 加油了您嘞！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这里是主书的小迷妹，发发同学，那在这里呢，祝不准书明年的十点打路机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